北京人民广播电台。欢乐时光广播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联播。 一场外国传教士与红军长征先遣队的意外相遇，开启了一个所谓帝国主义分子在红军中的18个月俘虏生活，一段随着红二六军团在湘鄂黔川滇转战的艰苦岁月。他的中文名字叫伯父李，他为萧克翻译了至关重要的贵州地图，为贺龙的女儿编织毛衣，还目睹了红军战士的战斗、学习、打土豪。伯父李亲历了红二六军团的长征，他是第一个向西方详细报道红军长征的外国人，比斯诺和他的西行漫记还早一年。伯父李从对红军的不理解到理解，从对自由的渴望到对长征岁月的无比怀念。究竟是什么让他产生如此巨大的改变？又是什么让他对中国时时挂怀？50年后，当80多岁的伯父李与70多岁的萧克将军奇迹般地取得了联系，又会谱写一曲怎样的红色友谊之歌？纪实文学联播节目继续为您播出纪实文学《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》，一个外国传教士所亲历的长征，作者彭苏，演播李刚。 在躲避国民党军的枪炮时，伯父李的一只鞋不知怎么走掉了。由于枪弹横飞，伯父李顾不上寻找丢失的鞋子，只能光着脚在小红军的看管下行军。脱离危险之后，在红军短暂休息时，伯父李用一条布带紧紧缠绕在赤脚上，继续跟随红军前进。直到离开甘溪的第3天晚上，红军大部队终于停了下来，部队被通知露营休息。伯父李和海曼坐在地上，他浑身上下被雨水和汗水湿透，内衣贴在身上，感到极度的难受。不过他还是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。他看了看身边的海曼，见他靠着一棵大树一声不吭地歇息着。10月底的贵州深山中，气温还是使人感到几分寒意的。没过多久，一堆堆的大火在林中燃烧起来，小红军和看管伯父里他们的其他红军战士也燃起了一堆大火。伯父李、海曼和红军战士们围坐在火堆旁，一边烤着被雨水汗水浸湿的衣服，一边等待着晚餐。伯父李心中腾起了一种想法，在这漆黑的夜色中，如果趁看守他的小红军和其他红军战士不注意，悄悄地潜入身边的丛林中，这样他就可以重获自由了。但是伯父李不敢这样做，因为即使能逃脱，在这人迹罕至的荒野中，他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外国人，没有食物，到处又都是野兽，如何能走出这深山呢？这样的想法只是在他的脑海中停留了一小会儿，随后他的思绪又回到了现实中。由于没有粮食，红军杀了一头牛，并将牛肉切成长条，小红军他们也分得了一大碗，回到火堆旁。由于没有锅和水，小红军他们只能把牛肉条挂在火堆上慢慢的烤熟。不一会儿，火堆四周开始弥漫起牛肉的香味来。 好香啊！ 几天来没有好好吃饭的伯父里忍不住说了起来。他看了身边的海曼一眼，闪烁的火光中，海曼也在直勾勾地盯着火上的烤牛肉，看来他也被烤牛肉的香味吸引住了。他再看看围坐火堆旁边的小红军和看管他们的其他红军战士，也是一脸的开心。 烤牛肉的香味越来越浓，伯父里他们已经等不及了。在小红军尝了一口之后，不带他说话，大家一哄而上，拿起烤牛肉吃了起来。伯父里和大家一样，津津有味地吃着烤熟的牛肉。小红军见伯父里吃得那么香，于是从火堆上又取下一长条烤熟的牛肉递给他，香吧，多吃一点，多着呢。这是伯父里被红军俘虏以来，从小红军口中听到的最和气的一句话。自从负责看管伯父里他们以来，小红军就没有给过伯父里他们好脸色。也许是这些天来，伯父里和海曼两人一起坚持跟随红军行军，感动了小红军，他才对伯父里态度好了些。这使得伯父里内心一阵的感动。虽然烤牛肉没有盐，也没有任何的佐料，但伯父里和红军战士们仍然吃得很香。所有的人都认为这是天底下最美味的食物了。因为这些天来，他们根本没有好好吃过一顿饱饭。大家正吃着，伯父里感到身后出现了一阵小小的骚动。他扭头一看，原来是吴德峰带领几位红军战士朝伯父里这边走过来。小红军和几位红军战士立即站了起来，伯父里和海曼也跟随着他们站了起来。吴德峰朝大家摆了摆手，示意大家坐下，于是所有人都在火堆前坐了下来。吴德峰看着伯父里，怎么样，累不累啊？伯父里无可奈何地摊开双手，耸了耸肩应道，怎么不累，可又有什么办法呢？吴德峰笑道，怎么，上帝没有帮你吗？伯父里调侃地回道，上帝没有看到我呀。红军战士们哈哈地笑了起来。小红军递了一条烤熟的牛肉给吴德峰，吴德峰推开了他的手，我们已经吃过了，你们慢慢吃吧。接下来他询问伯父里有什么需要帮助的，伯父里立即想起了一件事，他站起来，伸出自己那只没有鞋的脚，对着吴德峰说，我的鞋没了。吴德峰见他的一只脚上用布条包着，已经看不出是什么颜色了，这让他大吃一惊。在他的要求下，伯父里把丢失鞋的过程向他说了一遍。吴德峰听后一声不吭地看着小红军，小红军低下了头。吴德峰对着身边跟随一起来的一位红军战士说，先把你的鞋子脱下来给他，待会儿我再给你找一双。那位红军战士嘴里嘟囔着，不情愿地把自己脚上的鞋脱了下来。吴德峰把刚从那位红军战士脚下脱下的鞋递给伯父里说，喏，给你。伯父里见那位红军战士把脚上的鞋脱给了自己，而红军战士自己却打着赤脚，内心万分感动。他想把鞋还给那位战士，却被那位红军战士拒绝了。他对伯父里说，好好跟着我们吧，不要逃跑。吴德峰叮嘱了小红军和几个监管伯父里和海曼的红军战士，然后带着战士走开了。伯父里试了试鞋，发现这双橡胶雨鞋非常合脚，他高兴极了，咧着大嘴站起来，在火堆边上走了几圈，引得小红军和几位战士一阵好笑。哎，你们看啊，这个帝国主义分子高兴起来像小孩一样。吃完牛肉后，伯父里、海曼和红军战士们在火堆旁边慢慢地睡去了。 红色历史作品贵在真实，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，用真实的口吻记录了传教士伯父里跟随红军长征的生活，通过传教士的视角向读者刻画了一群有血有肉、有胆有识、有勇有谋的红军英雄们。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纪实文学联播节目 正在为您播出。 一片阳光明媚的树林中，伯父里一个人在林间穿行。温暖的阳光透过稀疏的树叶，在林地间留下了一小块一小块的斑点。四周是那样的寂静，淡淡的雾霭开始从地面上冉冉腾起。伯父里仿佛置身于仙境当中。他穿过树林，来到一片草地上，草地尽头是一条美丽的河流，河岸生长着大片的树林，河水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是那样的碧绿。弯曲的河道像一条玉带，蜿蜒着流向远方。突然，他看到了草地上方出现了一道金色的光环，光环下，上帝和他的妻子 Lucy 正在大声地呼唤他的名字。伯父里兴奋地跑了过去，伸出双手想接受上帝和妻子的抚慰，然而他无论跑得多快都到不了上帝和妻子的面前。他只觉得他的身体轻松极了，像是一片羽毛飘了起来，向天空飞去，越飘越高，忽然之间又好像变成了一只大鸟，自由自在地在天空中翱翔。就在这时，伯父里惊醒过来，睁开眼发现海曼正在摇晃他，让他赶紧起来继续跟随红军行军。伯父里这才知道自己做了一个美梦。十月十日这天，也就是甘溪之战后的第三天，任弼时、萧克和王震率红六军团主力来到了施秉县的黑冲。黑冲是一个只有几户人家的小山村，四面崇山峻岭，森林茂密，地势十分隐蔽险要，只有一条小路与外界相通。任弼时和萧克决定率红六军团主力在这里休息一天。部队全部在山林中露宿，军团部设在离黑冲不远处的一处小山坳里。近些日子来，任弼时染上了疟疾，这种传染病是由于疟原虫通过被感染蚊虫的叮咬而传播的，是贵州山区的高发病。这种病不发作时如同好人，一旦发作起来就会出现全身发抖、面色苍白、寒战持续数分钟或一到两个小时，接着是体温迅速上升，经常会达到40度或更高，持续几个小时后全身大汗淋漓，然后体温降至正常。由于部队连日转战无药可治，崎岖的山路又无法骑马，任弼时又不愿意让战士们抬着行军，便一直坚持着和战士们一样步行。萧克十分担心任弼时随时会发病，于是关心地问道： 任书记，你的病怎么样了？ 这种病是周期性发作，只要不发作还不是和正常人一样吗？再说就是发起病来也没什么可怕的，不过是发点高烧而已，不吃药自己会好的。 到了苏区让贺龙同志再给想办法搞点药。 说到这里，萧克的思路又转到了伯父里身上。自从那个晚上请伯父里翻译那张法文版贵州省地图之后，他就对这位传教士产生了一些好印象。他知道吴德峰已经让伯父里分别给瑞士驻中国总领事、贵州基督教会负责人以及伯父里所在的镇远教会各写了一封信，要求他们赶快送来赎金。他想明天遇到吴德峰时再让他叫这些外国传教士送一些药品来。任弼时、萧克和王震紧急商量起下一步的行动方案来。萧克悲痛地说：甘溪之战没想到会是这样一个结果。王震也说道：不知李达他们情况怎么样？听撤回来的红49和红51团的同志们说，他手上有六七百人的兵力，还有红50团。 任弼时安慰他们说：李达、郭鹏和彭栋才都是我红六军团的骁将，他们一定会找到军团主力的。 任弼时心里明白， 甘溪之战完全是因为中革军委电令错误所致。然而，作为一个老资格的共产党人，不能在萧克和王震面前埋怨中革军委。其实他也知道，萧王两人都是红军的高级干部，入党多年，党性极强，明知是中革军委之错，也绝不会怪罪中革军委。再说，中革军委远在千里之外，哪能对敌军的行动了如指掌呢？我们还是商量一下下一步的行动方案吧。他一边走，一边对萧王两人说。萧克说，自从进入贵州以来，我军损失太大了。贵州到处是山地和悬崖峭壁，每次战斗，我和王政委、李参谋长只能分开到前后指挥，这种方式非常不利于我们这种大兵团的作战。加上贵州人口少，出产不丰，我军就是靠打土豪取得给养，也难以满足部队所需啊。甘溪之败充分表现出了我军指挥不灵活的弱点。我建议啊，部队是否可以考虑分成两部分行动，以便于指挥灵活。王震也说道，我军自从离开根据地以来，一直按照中革军委的指示，将根据地的一切家当都带走，什么医院、兵工厂、印刷厂的设备都带上。这么一来，部队的行军速度大受影响。尤其是进入贵州以来，尽是山地行军，部队行军的速度是大为减慢。现在我们面临敌兵的围追，给养尤其是弹药急缺，伤员无法安置。这种情况如果没有改变，我军下一步的行动势必是非常困难的。听了萧王两人的话后，任弼时沉默了好一会儿，才对两人说，我同意你们的意见，二位还有什么问题吗？萧克进一步说，我军下一步最关键的行动应该是尽快与贺龙同志的红三军会师。没有熟悉当地地形和情况的军友，没有红色根据地，没有补充和后方，像我们红六军团这种长途流动型作战是无法坚持很长时间的。任弼时对两人说，咱们三个人是中革军委任命的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的三人小组，作为中央代表，我同意你们的意见，部队必须轻装前进，尽快与贺龙同志的红三军会合，咱们这就给中革军委汇报一下下一步行动。萧克和王震点了点头，三个人就部队下一步的行动方案达成了一致。 作者彭苏对红色历史有着深入的研究，创作了大量红色文学作品。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，就是在积累了大量有关红军长征的素材的基础上创作的。彭苏忠于事实，详细描述了红军长征生活中的点点滴滴，为大家展现了一个真实的红军长征故事。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纪实文学《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》。 在路边一块平地上，军团部电台很快架好，任弼时对着发报员一字一句地口授电文。军委：一，我军七日在甘溪遇桂敌，17师与战不利，李达率49团、51团各一部与主力失去联系，我主力因后卫亦发生敌追，由右侧高山临时开路，经一昼夜行军到达创溪，而桂敌由大路上抄袭。8日，18师与敌对峙半日，我军仍然向东前进，在路腊又遇桂敌，我尖兵缴获驳壳枪6支，是晚仍在高山对峙。2，我军前后减员约600-700人，伤病员枪支极多，行军笨重，平地需40，山地需60-10时，遇敌需掩护4-50才能通过，因而人员弹药和精力消耗极大，弹药急缺。3，贵州山地悬崖绝壁，人烟稀少，给养困难，大兵团行动十分困难，每次行动萧王李都是分开到前后卫及本队指挥，在目前情况下，我军与敌军大规模战斗十分不利，应迅速转至苏区附近 避免零散的无意消耗，但集中行动太笨重，易被敌追击截击，因此提议分成两个纵队，王震率18师，任萧率17师，焚烧行李，减少辎重，以灵活的游击动作转移至苏区。四，我们准备12日分开。五，我军本晚进至距师秉线20余里露营，当撤退时敌追我20余里急住。任萧王，1934年10月10日。电报发出以后，任弼时、萧克和王震焦急地等待着中革军委的指示。然而一整夜的时间里，他们没有收到中革军委的任何指示。第二天，红军哨兵发现了敌军大部队尾追到了黑冲，萧克立即来到了后面山头上，他从望远镜中看到了桂军黑压压地向黑冲涌来，原来这是桂军的一个主力师。萧克当即下令部队在山头上准备战斗。桂军也发现了红军，于是集中兵力向红军山头阵地发起进攻。红六军团战士们沉着应战，依靠有利地形，居高临下的一连打退了桂军的三次冲锋。敌军从红军猛烈的火力中判断前面的红军一定是红六军团的主力，于是敌军集中了全部炮火，猛烈地轰击山头上的红军阵地，并准备发起更猛烈的进攻。萧克见敌军人多势众，火力凶猛，在与任弼时和王震商量之后，决定主力军团立即撤出黑冲，留下一个营阻击敌军。红六军团主力立即撤出了阵地，在萧克的率领下向西南的山林转移。为了避免让敌军追上，红六军团主力沿着陡峭的山路前行着。由于山路险峻，骡马行李无法随军行动，只得忍痛丢掉。经过大半天的急行军，全军来到了一道险崖前，全体战士借用绳索和衣带下到了崖底。红六军团主力撤走以后，一个营的红军分散在各个山头担任掩护任务，敌军不知红六军团已撤离黑冲，仍向黑冲的各山头发起攻击。这个营的红军战士依靠居高临下的地形，与桂敌进行了7个小时的攻守战，硬是没有让桂军攻上山头来。到了下午4时，估计红六军团主力已经走远了，这个营的红军战士也飞快地撤离了黑冲，沿着军团主力走过的路，同样借助绳索来到了悬崖底。红六军团的掩护营撤离后，敌人再次向红六军团山头阵地发起攻击。当敌人冲上山头以后，才发现红六军团早已经撤走了。 听众朋友，您刚才听到的是纪实文学《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》，一个外国传教士所亲历的长征，作者彭苏，演播李刚，编辑天时张璐。本书已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，感谢各位收听，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。